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到唐啸说楼高已死，唐三悲痛不已，他双手有些颤抖地打开了眼前这巨大的木盒。木盒刚一开启，一股无与伦比的锋锐之气顿时蔓延在整个议事大厅之中。在那木盒底层平躺着已经肮脏不堪但却依旧完整的大量图纸，图纸上摆放着几件东西，一个有着孔雀暗纹长约一尺的圆筒，三朵金灿灿中心如同镶嵌着一枚红宝石般的莲花，还有49枚暗银色长约半尺的奇形银钉，以及十余件暗银色的各种零件。这些东西每一件都蒙着一层淡淡的血气，那内蕴的锋锐仿佛随时都会爆发一般，哪怕在座都是或者曾经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看着这些金属物件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唐啸指着那些暗银色的配件对唐三说道， 这些作品可以说就是他的成品。这件事发生后，楼高神将的两位弟子带走了他用过的炉火，说是回你那唐门去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悲伤，而是笑着离去的。在楼高铸造的最后时刻，他曾大笑三声，他的两位弟子也曾高声喊过，恭贺老师完成旷世神作。 他成功了，他真的是完成了得天独厚的神作。楼高前辈，你又何苦如此执着？那暗银色的长钉和零件正是暴雨梨花针的配件。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对暴雨梨花针的研究还差点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楼高前辈不但想清楚了一切，而且还真的做到了。那就是在暴雨梨花针成型之时，必须要以人之血气开启深海沉吟银母的锐气，才能成就这天下第一击阔类暗器啊。楼高前辈。 唐三真而重质地将木盒放在之前的桌案上，双手抬起，充满感情地抚摸着那些暗银色的配件。突然间他的手动了起来，如同虚幻一般从木盒中抹过，每一个暗银色的零件都像是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从木盒中跳动而出，在他那虚幻的指引中盘旋着。一连串的铿锵声如同动听的旋律般在众人耳边回荡。当唐三的双手停下来时，在他手掌之中已经拖着一个长约一尺的圆筒。与先前那雕刻着孔雀暗纹的圆筒不同，这个暗银色的圆筒之上只有两个大字，楼高。这两个字是血色暗纹所形成，那是神将楼高真正的鲜血。小心翼翼地将圆筒放回木盒之中，唐三后退三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木盒恭恭敬敬地三拜九叩。将一生都致力于铸造记忆中的楼高，绝对值得唐三这一拜，这也是唐三唯一能够向楼高表示敬意的方式。短短五年，楼高成功地铸造出了唐门击阔类三大绝世暗器，孔雀翎、佛怒唐莲，以及令他失去了生命的暴雨梨花针。合上木盒，唐三没有将他收到自己的24桥明月夜之中，而是捧着他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眼中流露着强烈的悲伤，久久不能自已。 如果早知道楼高前辈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我宁可不要这些绝世暗器。 好弟，首席长老，各位次席长老，那天首席长老的一番话发人深省，我们昊天宗不能再这样沉寂下去，祖辈留下的宗门不能断送在我们之手，我建议宗门复出，大家可有异议？ 谁也没有吭声，只是五位长老的目光都落在了唐三身上。他们都知道昊天宗能否再次振兴，关键就要看唐三。 小三。 我离开了宗门五年，也离开了大陆五年。这次回来的路上听到了一些消息，同时也和前武魂殿教皇、现任武魂帝国女皇比比东交过一次手。他和我一样，也是双生武魂，而且他的第二武魂已经拥有了七个魂环之多。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那么现在他的魂力应该高达99级。 什么？ 这修炼的竟然如此之快？ 但是，就算他已经达到了99级，我也有把握能够至少抵挡住他。所以他一个人的存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武魂帝国的整体实力，或者说是武魂帝国所拥有的魂师的整体实力。先前我说过，武魂帝国掌握了超过 80% 的魂师，这句话绝非虚言。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在他不论面对天斗还是星罗帝国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不过两大帝国也并不是没有正面抵挡的力量，关键还是要看如何抵挡。如果我宗复出，必定是要加入到天斗帝国一方的。尽管我们已经不复当年之威，可实际上随着五位长老成为封号斗罗，昊天宗的整体实力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必定会成为天斗帝国对抗武魂帝国的一针强心剂。所以我认为复出之事宜早不宜迟，要尽快完成，与天斗帝国取得联系。武魂帝国现在正在整合那些王国和公国的力量，一旦整合完成，战争就会再次爆发。按照武魂帝国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将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完全阻隔，那么在发起战争时必定会一面防御一面进攻。而天斗帝国的整体国力虽然不如星罗帝国，可却有着七宝琉璃宗的支持，在魂师力量上反而要高于星罗帝国。因此我相信武魂帝国有很大可能会将攻击的一面选择在天斗帝国这边。我们昊天宗不出则已，只要复出就必须在首场战争中给予武魂帝国沉重打击，只有这样才能在发扬我宗门之威的同时震慑那些武魂殿的魂师。但是想要彻底剿灭武魂帝国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年的积累令他们拥有深厚的底蕴，具体的作战方案要等我回天斗城后与天斗皇室接触之后才能决定。 确实， 好，那就这么定了。宗门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三天之后我们就直接前往天斗城，至于天斗帝国那边的联系 交给我吧，我帮父亲恢复了残肢后就走。 恢复残肢？ 爸，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不过我必须要重新破开你的伤口，并且要切开骨骼外层才能。 多说什么？来吧。 爸， 犹豫什么？我能自己断臂，难道害怕这点伤痛吗？ 唐昊一把扯掉自己的断臂衣袖，露出了早已经长好的断臂位置。他那充满钢铁般色泽的眼神似乎预示着，当初那个连武魂殿教皇都敢击杀的昊天斗罗又已经回来了。面对敌人时，唐三从来不会有丝毫犹豫，可是此时他面对的却是自己的父亲。眼看着唐昊缺少了手臂的肩膀，两股热流不禁冲入眼中，握着海神三叉戟的右手不禁也微微颤抖起来。唐三深吸口气，猛然闭上双眼，只是停顿了一秒再骤然张开，双目之中顿时充满了冷静的神光。右手中海神三叉戟如同一道黑色闪电般滑斩而过，血光迸现之中，唐昊右臂上本已长好的创口连带着骨骼肌肉和血脉被硬生生地切下一寸，这一寸完全是因为当初断臂后长出多余的部分。那么巨大的海神三叉戟在唐三手中用出，却准确的像手术刀一般。唐昊脸色不变，看着儿子的目光只有鼓励，似乎那海神三叉戟切割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身体似的。 唐三的目光冷静异常，左手一挥，控鹤擒龙用出，木盒翻起，那块右臂魂骨已经腾空而起，落在他手掌之中。毫不犹豫的，唐三将右臂魂骨直接顶在了唐昊断臂的横截面上，眉心处灿金的海神烙印光芒大放，一道海神之光已经直接照耀在那骨头结合的地方。唐昊伤口处喷溅的鲜血已经染红了唐三的手和那块右臂魂骨，幸好此时阿银不在，否则看到这一幕他还不知道要怎样悲痛。蓝金色的光彩同时从唐三右腿处亮起，光芒顺着唐三的身体向上蔓延，一直蔓延到唐三握住魂骨的左手之上，再快速地注入到唐昊的伤口处。说来也奇怪，当海神之光笼罩在骨骼上时，唐昊的断骨与右臂魂骨处顿时冒起一层金色的烟雾，先前还能保持平静的唐昊也不禁猛地皱起了眉，而属于唐三蓝炎黄右腿骨的蓝金色来到窗口处时，前一刻还在喷涌的鲜血顿时止住，强烈的蓝金色光芒将唐昊的断臂处以及右臂魂骨完全包裹在内。从唐三挥出海神三叉戟到蓝炎黄右腿骨的能量阻止血流，整个过程其实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而已。唐三的动作就像是已经练习了千百遍一般，没有让唐昊多流出一滴鲜血。眼看着那蓝金色光芒蔓延，唐昊的脸色也重新舒展开来。唐啸以及昊天宗五位长老都不禁流露出叹为观止的神色，如此神迹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此之前他们更是从未听说过当一个人的魂骨去掉后还能再植。唐昊已经很是强悍了，可他儿子所表现出来的强悍之处却更胜唐昊当年。五位长老的神色此时已经变得释然，哪怕是输给唐三时心中的不快也渐渐被喜悦之情所取代，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昊天宗就在眼前这对父子的辅助下重新回到大陆巅峰之位。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枚当初自己所炼制固本培元的丹药塞入父亲口中，同时将海神三叉戟插在地面上，腾出右手捏住父亲的左手腕脉，感受着唐昊身体的变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